15.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有化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,1945 年5月，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通过法令将 Nome et RHNE 国有化，并将其与 Renault RGNIER, POTAS 和 Voisin 的航空发动机业务合并。这标志着 SNACMA SOCIT Nationality TUDES Act The Constructions The Motors Deviation 的诞生。您面前展示的是这些被整合进 SNACMA 的各家公司生产的不同发动机。在这一时期，活塞发动机逐渐被在战争中诞生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所取代。这是一场重大的技术转型，也促使建立了新的研发团队。要收听下一段讲解，请您向前走，并绕过左侧的墙，前往 Hercules 发动机所在的位置。